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一卷，第二十集。陈泽明不语，冲上前去，电光石火间，两个人已交手数招，竟然难分伯仲。此刻天渐渐阴暗，头顶上风卷云涌，云层时黑时灰，翻腾汹涌，似乎有什么掩在其中，马上就要奔腾而出，只瞧着便让人害怕。沙尘更大了，几乎要五步内难见人影，这种情况下要站立都有些困难，何况打仗。陈泽明心中不免焦急。 风暴要来了，陈将军，再打下去不过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今日何不散了，我们各自收兵。 陈泽明自知片刻间无法制住他，黑风在前，这提议实在于双方都有利，可到底心有不甘，咬牙又攻了数招，绿炎一一化解。 陈将军，你是天神，你手下十万将士也都是吗？ 陈泽明心知对方已看破自己所有布置，那所谓天神之说不过是他事先叫人散布开来的，乃是他的诱敌计策，为的就是激怒绿炎，引他亲自上阵，来个一网打尽。万万料不到对方兵力如此强悍，中伏之后己方仍有一场苦战。这倒罢了，最可叹是天公不作美，狂风骤起，自己精心盘算的战局到最后居然只能如此草率收场，不由叫人扼腕。此人正如传言所说的一般狡猾阴险，此番逃脱，今后要再想诱他上当却是更难了。想到此处忍不住叹息一声。 我数三声，我们各自退后。 说着也不待他答话，自顾自一二三地数了起来。三声数过，两人俱收手撤开，翻身上马。陈泽明拨转马头正要撤走，却听见绿炎对他喊道： 陈将军，你这样的人汉人那里还有多少？ 数不胜数，所以王爷若爱惜性命便不要侵犯。 绿炎笑而不答，勒马立在原地，看着陈泽明远去的背影，若有所思。陈泽明事后清算，脚敌上万，多是之前用弩箭远程射杀的，自损近千，仍是大胜，可他难以安心。匈奴右贤王绿炎不日撤兵，边关之嫌解除，陈泽明奉旨班师回朝。得知战绩，皇帝龙颜大悦，御笔亲封他殿前司、副都指挥、节度使，正四品。若冠之年便以良将之名威震天下，跻身高官大吏之列，实在是让人羡慕敬仰。回望近五十年来，也只有杨良和他两个人做到了。陈泽明事后献上那只铁制弩箭，皇帝有些发怔。 微臣无能，让绿炎逃脱了。 听说青也受了伤， 并不碍事。 让朕看看。 臣伤在背后，已请大夫看过。 皇帝充耳不闻，只浅浅看他。陈泽明踌躇片刻，只得硬着头皮解开上衣，露出伤处，背过身去。其实此刻伤口已经包扎，又哪里看得出什么？陈泽明跪了半晌，见身后没有动静，反而更加惊慌，如芒在背，汗似雨下。 朕什么都还没做呢，爱卿何故如此？ 臣 将嫖吕上供的药拿一瓶来，将衣服穿上吧。 陈泽明不曾料到，他果然只是查看伤势，大感意外之时更生疑惑，回过身见皇帝面上一如既往的不露声色，愣在原地不知应对。 这药十分珍贵，宫内总共也就三瓶， 外敷内服，少量即可，一日三次，大人可收好了。 陈泽明正正接过玉瓶，入手冰凉，他这才醒过神来，原来此番真是天恩浩荡，如此珍物不吝赏赐。皇帝自他战场得胜第一仗后，对他态度便开始有了些变化，渐渐待他大为不同。更重要的是，从此再也没有随意碰过他。难道皇帝因此放过了自己？那来由莫名的恨意，万岁真的放开了吗？这些陈泽明之前不是没想过，他只是不敢确信。纵然得胜回朝后，在万人仰慕的面前，他每日里依然提心吊胆，总有根弦绷得紧紧的，无法释然，唯恐哪一天皇帝心血来潮，又将自己逼到那张玉床上去。如今皇帝此举分明是在表明他是有宠信之意而无亵玩之心的。如果说之前在战场上陈增明不过是出于本能在尽臣子之忠，那此刻他却对这个高高在上又无情伤害过自己的人产生了一种发自内心的由衷的感激，那是对对方轻易放手的感谢，亦是在得到对方赏识和重视之后产生的感动。他如释重负，又满心感激，跪在地上对着龙椅上的人认认真真叩了几个头。 谢陛下。 殷殷的儿子被封靖王，因为是长子备受珍爱，皇帝初为人父更是欢喜得很，下令授陈笃安国公称号，并赐府邸一座。因为殷殷本就是三夫人之一，其上只有皇后之位，无法再上，是以赐了无数的珍宝，其外戚也一律封赏。至此陈家风光之强劲在京中可谓是一时无二，无人可敌。而皇帝对陈泽明的日渐亲近也开始让人侧目，不但时常召他入宫，亦很是关注他对朝事的看法，常在私底下询问他对当前局势或者朝中结党的意见。不过皇帝是不与他开口讨论的，他只坐在龙椅上静静聆听。人们开始传说这是第二个杨良啊。陈泽明对这样的传言有些心惊，他不想做杨良，在如虎的君王身旁那样的游刃有余，从容不迫，需要多么过人的胆识和技巧，旁人哪里能那样轻易地做到。皇帝也提到过杨良，他讲述他们在少年时的故事，少年杨良带着少年太子悄然出宫，他们在醉香楼喝酒，在街头巷尾打架，做所有普通少年能做的很多事情。皇帝面上现出的那种带着伤感的笑容和向往，那是他生命中不会重来的快乐，一如岁月不能回头。陈泽明想起了桌上那个倒扣着的酒杯，杯中盛的是寂寞吗？每次独饮时杨良在想什么呢？皇帝看着陈泽明，久久打量他的面容，那目光让陈泽明不寒而栗。 为了一个女人便怨恨了朕，疏远了朕，那么多年的相处，朕做太子的时候，朕不得不疏远他的时候，他都没说过一个不字。别人都变了，他也不变，他就像岸边的岩石，无论什么样或者来自谁的攻击，都撼动不了他的心。是他让朕以为有些东西是可以永生不变的，可原来这样的感情摧毁起来也那样的容易。 他轻描淡写地说着，抹不去的是一股哀怨般的恨意。陈泽明不敢答话，君王的心思是不能分享的，那是如朕的毒药。皇帝如鹰般锐利地看着他，那目光中熊熊燃烧着什么。 朕第一次见到青，便觉得青很像一个人。 陈泽明汗流浃背，如坐针毡。皇帝看着他，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那锐气敛了起来。 怎么，天很热吗？ 不，不热。 皇帝将袖中丝帕抽出，弹了过来，帕子飘然落在他肩头。 不热，青还流这么多汗呢。 陈泽明跪谢后，方敢拿丝帕在额头沾了沾，这自然是做做样子的，那帕子拿回家还不得洗干净好好供起来。擦完低头一看，心中一震，那手工却是意外的眼熟，偏偏那样巧，这帕子竟然是殷殷绣的。他抬头，皇帝并无异色，他这才想到这类后宫嫔妃的绣品宫中想必是成千上万，若是不输姓名，万岁又哪里认得出来呢？瞬间便是心乱如麻，他竟然连皇帝的话也没听清楚，直到皇帝不耐烦地重复了一遍。 好了，随我一起去给太后请安。陈青， 给太后请安。可太后在宫中幽静已久，从来禁止朝中大臣前去觐见啊。 是。 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